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孔化，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。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，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互动。在毛不易的作品当中，很难找到华丽的辞藻，他娓娓道来，对自我的认知引发了更多人的共鸣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便来自于毛不易今年专辑《幼鸟指南》当中这首娓娓道来的《城市傍晚》。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，当你一个人下班，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，我们看起来更暗淡。车停在路边，冒着热气的夜摊，灯光勾勒出一双年轻的脸，笑容都关于明天。我看他们走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，当你一个人下班，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，我们看起来更暗淡。 飞驰而过的一哄而散的白鸽，在云的边缘看昼和夜在拉扯，不遗憾，顶多就是心有不甘，这么久了还有些事没说完。 节日的夜晚，暂时还没有打算，街道的光影堆积着谁的狂欢，别难过了，说抱歉又算什么呢，不过是自己的选择， 不怪他，不怪他，我们都曾一样挣扎，和时间赛跑，回头的刹那才发现还有人牵挂， 甚至有点像他。虽然人生有了变化，有一些梦没再没有回答，自己的痛还是得自己 放下。今日的夜晚，暂时还没有打算，街道的光影堆积着谁的狂欢，过了，说抱歉算什么呢？不 思，还留着牵挂，甚至有点像他。虽然人生有了变化，有一些梦没再没有回答，自己的痛还是自己放下。 不怪他，不怪他，每段爱都一样复杂，聚散的轮回起伏着变化，到头来难免有交叉。 只想告诉他，告诉我有多的潇洒， 像一首歌前奏刚刚落下，忍住的泪已经将苦涩。 这首《不怪他》是郑欣和棉花糖带来的新歌。作为歌坛的新秀，郑欣是以温暖的嗓音和细腻的词曲见长，从小性格比较内向，所以写的歌曲也都是慢歌偏多。而下面这样一位歌手同样是非常擅长娓娓道来，因为有着深厚的人生阅历，所以他的歌声当中总是可以唱出人生的厚度。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小琥今年新专辑《存在》当中这首一年半载。 花了多少年华用生命记载，才活出个大概，身为习惯呼吸的尘埃，没那么多遗憾悲哀，也需要开始学会当乐天派，坏的其实不坏，当初固执的死心不改，也终于不再是要害。曾经为谁跨越过山脉，然后眼泪辜负期待，后来的这些伤有什么看不开。当头发一剪渐变白，转眼又过一年半载，时间这个天灾，有多少人最后才明白，并不是意外。当皮肤也开始疲态，过了多少一年半载，还有什么能耐理直气壮说见怪不怪，就连我和你人例外。也不是说人生要过得精彩就要当个人才，累得不成人样才感慨，也不过是一趟出差。曾经为谁变成了小孩，然后迷失在这人海，后来的这些伤承受我的心态。当头发一渐渐变白，转眼又时间这个天灾，有多少人最后才明白，并不是意外。当皮肤也开始疲态，过了多少一年半载，还有什么能耐理直气壮说见怪不怪，就连我和你无人理会。一渐渐变白，转眼又过一年半载，时间这个天灾，有多少人最后才明白，并不是意外。当看透这人生百态，还剩多少一年半载，时间无法倒退，

等到后来被生活搞得伤痕累累，终于等到那首不敢听的歌，听得我放开手哭了。喝醉后没有等到人能陪我聊天，工作了好几年也没存下什么钱，我曾经等过海誓山盟好几回，却没有一次有结尾。有可能我某天成为孩子的长辈，有可能我把后面几十年全部浪费，等着等着就老了，爱着恨着走得好曲折，不敢回头看的都是我没等到的，等着等着就老了。存下什么钱，我曾经等过海誓山盟好几回，却没有一次有结尾。有可能我某天成为孩子的长辈，有可能我把后面几十年这就老了。

知疾苦，人间花稀疏，缘生辗转迷途，寂静荒芜，凝视看前路，缘起偶尔重复，碎落重组，再完整交付，承蒙你的幸福，最后如最初，一生一次。 这是上周的冠军曲，本周来到第二位，张靓颖为电视剧《狐珠夫人》演唱的主题曲《一生一次心一动》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国产动画电影《妙先生》的片尾曲，周深所演唱的这样一首《能解答一切的答案》。 你走了那么远的路啊，只为了一个答案，可世界能给你什么呢？他永远都沉默着。你走入无垠的废墟啊，只为了花，可这里却是寸草不生，容不下一个做梦的人。但就算这城市再寒凉再冷漠，你心头那捧雪也依然真的一无所有，只要人保有善良的心啊，可为了一个信念死去，这究竟值不值得？但就算这一刻再失望再失落， 在那路径

是为色你酿了月光，酿了过往，温热后的心是一缕清香，素描我的模样，为你淡妆，是我窃窃喜你的喜欢。 新歌一号毛不易，爱情神话。 微纷纷清晨到黄昏。 新歌二号徐佳莹，以上皆非。 是声音多倦寒结束一夜。 新歌三号易烊千玺，四字歌。 滴滴滴滴点亮自己。 新歌四号马条，边边。 虽然痛 新歌五号摩登兄弟刘宇宁，千里江山。 日月复相留，千年一如旧，怎知我身已腐朽。 新歌六号李斯丹妮，冻结时间。新歌七号阿令，尽情旋转。新歌八号林峰，别闹。 你可不可以别闹，我知道那是煎熬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，作词王平九，作曲常石磊，演唱易烊千玺。 世界越爱越精彩，雪花纷飞，迫不及待入怀，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， 天地洁白，一片片存在。期待我舞轻空，心花怒放，表白来爱爱爱 to the sky，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，我们

看不透，你不再是我要的所有。为什么昼夜哀求？我没有任何拥抱你的理由，爱没有衡量我感受，带我走，哪怕是最后一无所有，相约在一百年后。我不害怕爱上流星，我害怕错过你身影，我不害怕你摇摆不定，我害怕爱结冰。我不害怕爱没约定，我害怕你要的安定去追寻，这样的爱情是命中注定。 今年的新专辑《钻石之心》之后推出的一首新歌《一百年后》，用一百年的时间的跨度来丈量真正的爱情，时间和爱情的主题 FIR 还有这样一首歌曲，而且时间的跨度更是增加到了千年。我们听到的便是在2005年他们的无限专辑当中这样一首《千年之恋》。 灰色的生活将我卷入了迷雾中，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，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就一个结果，你留下的轮廓只一抹黑夜中破寂寞，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，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 世间，这刻竟已没唱片谱，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，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，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。知音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多这里不恐惧，吸消失于去有数位里，捱下去捱下去无惧泼冷水，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，黑胶播到美句写新伴醉，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谱，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，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，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。脱险找到路，祈求就似这唱片谱，一起撑到最美，一起自豪。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谱，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，门坏了色鬼穿了让我修补，如果你来打气有信心撑到老。 就在去年的今天，2020年12月3号，香港乐团 Dear Jane 推出了专辑《Limerence》。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专辑的主打歌，一首非常有情怀的歌曲，叫做《最后一间唱片铺》。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郭靖的新歌，也是他为电视剧《陪你逐风飞翔》所演唱的这样一首插曲《越走越远》。 最近总伴随着失眠，闭眼时曾经的画面，那时的笑颜都过眼云烟，我只能看着它不见。拥有你是我的宏愿，却在原地画着圈，追不上的梦怎么两全，最热烈的心输给时间，丢了一切的我还想着还原。我看着你越走越远，像是在拐角那一边，最熟悉的那个声音吞没着我每一天，追着你越走越远，却不能挽回一点局面，早该明白很多事不能成全。 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，海豚从眼前飞越，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，好时光都该被宝贝，因为有限。我学着不去担心的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 哦哦，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去担心得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哦哦哦哦哦，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。墙，当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当我发现一扇窗后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哦，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。 之前听到的是郭靖的新歌《越走越远》，而刚刚这样一首歌则是林俊杰自己唱给写给郭靖的这首《心墙》，也收录在他说概念自选集当中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上周的《追光吧》第二期当中迪玛希所演唱的《Stranger》。节目一开始，沙宝亮的手扶拖拉机司机还是一片动感欢快的景象，而这首歌曲一出，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。歌曲当中类似多利亚调式，营造出了一种圣光感，而迪玛希的演绎，流行美声、真声假声、低音、咽音，还有海豚音，也有各种各样的演唱技巧。 You crawled underneath my feet, stranger in a stranger's land. You chance to know who I am if I had the streets to begin again. Somewhere in my heart, an ancient signs I wonder.These fathers I have blind them on these keys. Faces from my past, they hold in night and memories. Lives and loss that flows, feel them in the seas. New come, far as I can see. underneath my feet. Stranger in a stranger's land. New chance to know who I am if I have the strength to begin again.

间，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，从来我就不曾后悔，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，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，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，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善变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 是林忆莲1990年在飞碟唱片推出个人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这样一首标题曲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。接下来分享到的两位热门歌手的国风单曲，第一首是周深为《国家宝藏展演记》演唱的国宝致敬曲《威凤吟》，中间加入到了戏腔的唱段，整首歌曲跌宕起伏，真的是少年风华，鲜衣怒马，心怀天下。 一笑宫阙一场繁华，多少喧嚣青春白发，只见光阴漫过青石之下，千年前定格的刹那， 一梦长满一梦戎马，又似微风穿云而下，远眺少年英才身骑骏马，看羊驼图天纵风化，烽火照彻山河万重，纵马听乱世汹涌，四蹄踏破凛冽北风，六军又长安千秋梦，汉家长风划破苍穹，烈马催肝胆相拥，少年英才身骑骏马，开疆拓土天纵风华，乘胜翻汉神州名扬，五百载乱世收成，为令把阵拓土开疆，天赐恒星长 灯火，听树叶纷纷又依旧。竹边闲闲雨苍苍，却难逃被惊住。你一转身，我满盘皆输。不惧却去向苍天，从此万劫不复。天涯如你是唯一的归宿，为你是寄一身傲骨，不惧为你粉身碎骨。是最终和最初。 这是毛不易为手游演唱的品牌主题曲，这首《风吟诛仙》在传统的五声音阶为主的旋律线当中，也构筑了一副流畅优美、婉转悠扬的歌曲。那听过了古风古韵的两首歌之外呢，我们再来听这样一首 OST 新歌，这是新晋电视剧《良言写意》的插曲，是由来自香港地区的90后实力歌手张天所演唱的《Circle of Love》。很多人熟悉他是通过2018年的歌手舞台，那如今这首新歌仍然可以显示出他出色的声音的表现力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